五年可以组建一个家庭，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本周末将迎来十一长假，北京市交通委发布预测的信息称，9月27号将陆续迎来节前的出行高峰。除早晚高峰的车流量大外呢，非通勤时段的车流量大的时间延长，特别是晚高峰，预计从27号起，连续4天的晚高峰都将提前至14点，并预计将持续至19点。今天九六九，泽林带你听资讯。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环境布置首次将国庆中秋十九大三重含义集中表达，全新绽放。其中，花卉布置面积将达10万余平方米，增加景观节点100余处，花带花径100处。丰台区将加快建设民居融合示范区，到2020年实现居民融合落地重大项目30项，培育居民融合性企业不少于50家。盲道被形象地称为盲人出行的扶杖和眼睛，是现代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然而近两年盲道被占的问题突出，为此首都文明办市残联9月25号向广大市民发出提议，让出盲道，呈现品行。 你的眉目之间锁着

望着你。